是曲中人。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 去爱，可惜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我们听到的是萧敬腾演唱的《新不了情》，之前的那一首呢是周笔畅的《一周年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下面我们来听刘惜君《梦的翅膀》。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，充满梦想和希望以及昂扬的力量。这首歌曲之后是周杰伦演唱的《晴天》和牛奶咖啡带来的《越长大越孤单》。 想在这里实现，不再遥远。

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绿洲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我愿意，真的愿意，付出所有也要保护你。在一起，时间继续流逝，请记得我有多么的爱你。 首是陶喆的《就是爱你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王力宏的《改变自己》，黄小琥《你把我灌醉》，棒棒糖的《梦想巴士》，郁可唯《好朋友只是朋友》，以及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首李宇春演唱的《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》。 咖啡还需书签还行，夏天已经擦身而

诗人伴着读眼前的绳索，我的歌每天温热低头再去聊温热这整座山谷，都是风的手我在压口聆听这首歌这童话故事中，远方的风筝远去的诉说，那幸福在心就慢慢的被收散播，甜蜜的四周，我低头害羞，我们愉快的梦游，我在桥上喝着麦芽糖人的酒， 沉浓的小时候，我好想再摇一摇， 牵着你的手经过，从麦芽糖的散播，甜蜜的四周，你低头害羞，我们愉快的梦游，我在桥上喝着麦芽糖。 等等。

少男男女女相聚分离，